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六啊，又到了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时间了。 哎，不是我们征婚交友，是大家征婚交友。 是我们替大家征婚交友。 哎，我们就是在这就照本宣科，把您这个要求啊都给说出来。 我们没打算替你征婚啊，你想多了啊。 是怕大家误会吗？嗯， 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恭喜一位我们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通过我们帮帮团的节目呢，已经和相识相知的女孩结为了夫妇。 嘿， 新婚不久啊， 这是有成功率呀。 哎，而且呢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嗯， 就是他们婚礼的图片。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就是通常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婚礼啊，都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哈，然后什么敬茶呀、给红包啊、放个婚纱照啊、什么拍个爱情视频呐、父母留言呐、朋友祝福啊，顶多弄个香槟塔什么之类的啊。 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嘛。你看见他们这个有什么不同的吗？ 他们这个婚礼给我们发来的图片是小两口在舞台上群魔乱舞 啊，这表演节目是 还不是一般的那种唱个情歌啊、手拉手跳个舞那种，就是真的在舞台上两个人穿的都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奇装异服，然后很酷很炫特别火辣的那种舞蹈。你那个年代叫 disco。 哎，现在叫 咱们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舞， 尬舞。哎呦， 就类似于那种啊， 来点什么这个是吧，那街舞的那劲儿哈。 对，用年轻人的话讲，现场的气氛非常的 燃， 很燃。对，说火爆都过时了。 对， 非常的燃啊， 噗噗的那种。 对，那说到现在这个婚礼啊，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不太愿意举办婚礼，觉得麻烦，但是呢为了两家老家呢高兴，哎，办个婚礼就办婚礼。但是呢他们都特意的搞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帮友啊，两个人在舞台上尬舞，还有一些更另类的。 怎么着？ 我见过的啊， 跳伞的，潜水的， 有那个同船渡的。你看，百年修的同船渡，俩人找了一个有水的餐厅。 对， 这个餐厅上还能开船。重点是这个船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锦鲤。 是啊，这个簇拥着他们就来了啊。 对， 啊，旁边有人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对，这个现场实现了百年修的同船渡的情景啊。 哎，你看， 另外呢还有更燃的。 怎么着？ 不光是小两口参与 啊， 伴郎伴娘也都不闲着。 哎呦，现在伴郎伴娘都得是一群体。 对， 过去说一个伴郎一个伴娘，现在是一群伴郎一群伴娘， 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变魔术的变魔术啊。 没错， 这还不算燃。 啊，还有 更燃的，还有丈母娘。 天哪， 婆婆上台一起掺和的。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婚礼现场，说这个婆婆和儿子当天的新郎官嘛，人手拉手在婚礼现场走秀，时装秀。然后呢 婆婆呢牵着这个儿子的手，把孩子交到了人家闺女的手上。 这 通常都是、 啊、 对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交到人家儿子的手上。 那是倒插门吗？ 对，最逗的是呢，这个婆婆在临了临了还做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动作。 怎么呢？ 给了儿子一瓢。 这个看来是平常习惯了。 对、 哎，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婚礼啊，它对于这个婚姻来讲，它是一个仪式。 对， 哎，有这么一个过程呢，就觉得它比较完整，比较 仪式感很重要啊、 哎对对对。 至少在多少年之后，两个人回忆起来，它有很多很多的点。 哎，因为这婚姻本身它就是一种，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大的仪式， 嗯、 是吧？你这一辈子可能都用过不完的一个仪式。 对、啊，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呢，举行婚礼的时候呢，也愿意找一些自己的特色啊， 嗯、 就如同我们的征婚信息一样，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编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能够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哎、让我们。俩也念出点仪式感来， 好吧、嗯、好，那另外呢也通过我们的栏目呢告诉收音机前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朋友，请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周六的征婚交友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征婚的几位女士吧。 嗯，好，第一位征婚的女士呢，是1989年出生，全日制本科毕业，辅修在职研究生，目前啊，在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上班。啊，用这个他们自己的话形容，这是一个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 嗯， 啊，身高1米61，体重55公斤，啊，这都很标准。父亲呢是在央企上班，经常啊到外地出差。母亲在行政单位，目前呢处于一种停薪留职，就快要办这个正式退休手续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自己摇下了北京的车号，希望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北京男孩。对方身高不低于1米70，长相中等偏上，学历呢也要求是全日制本科以上，最好在北京有车有房。 嗯， 这位征婚的姑娘啊，留下了电话啊，这是1851-083-6215，1851-083-6215。 去年刚刚摇下了车号是吧？ 哎呦，这可不容易 啊！ 嗯，恭喜您啊！ 对，我都摇6年了，还没摇下来呢。 不过这个小伙子如果没车也没事儿，有车款就行，因为咱手里有号， 哦、 小两口一起哈、 哎， 你有号，我出钱，有钱的出钱，有号的出号，是吧？ 可以呀、啊，你有号吗？ 我还没摇上， 我也没钱。 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88年出生的一位北京女士。身高是1米68，性格比较外向，平时爱看书，喜欢旅行。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人，温和孝顺，身心健康，工作稳定，身高在1米78以上，年龄在30岁左右，要求有独立住房，未婚。他本人的微信号码是66099231342，再重复一下啊，挺长的， 嗯， 66099 02313412，这是他的微信号啊。人说了，您添加的时候呢，请备注一下京城帮帮团。 嗯， 反正甭管是加微信啊、加 QQ 啊，还是发短信，包括打电话的朋友啊， 哎， 你也是支应一声，说我这是听帮帮团的节目来征婚的啊。 人家那就增强了一种这信任感啊。 对， 好，下边一位征婚的也是北京女孩，90后了啊，1991年出生，身高呢1.58米，是专续本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啊，工作稳定，性格开朗，爱好旅游、唱歌、运动，懂事大方。希望要找的这个男友啊，对方是个北京男孩，年龄呢在27岁到31岁之间，身高在1.70米以上，身体健康，三观一致，工作稳定，无不良嗜好，要诚实，有独立住房，特别注明《非诚勿扰》啊。留的呢是母亲的电话，请您记好，这位女孩征婚的女孩啊，留的是母亲的电话，是13120150763，13120150763。 好，下面征婚的也是一位北京女孩啊，也是90年的，不过这信息写的确实挺简单的，这字儿我都能数得过来啊。90年出生，身高1.7米， 哎， 本科学历，在银行工作。体型苗条，形象较好，没了。 后边有寻找85年以后1.75米以上，统招本科学历的男生啊，这是他对男方的要求，都不是很复杂，但是也基本上把要求说出来了。1.70米，女孩子，我觉得这算高个了啊。 行吧，反正该有的都有了啊。 没错。留的也是家长的电话， 当然大家呢不要以此为模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写的尽量的充实一点，丰满一点，有特点一点。 您写的越详细，我们就越有的说，是吧？你像这个特别简单的，你说我们要连发挥我们都没法发挥了。 那就挥发吧。 挥发，挥化肥发挥。 有的时候家长帮着写的征婚信息确实容易，就是简单一些，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写啊，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啊。 嗯， 好，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693323118，13693323118。我们说的这个详细啊，不是说您把您的名字、您的这个出生年月日、您家住哪儿全写上，具体工作单位咱不用那么详细啊，就是您的性格和爱好那部分强调一下就可以了啊。 对对对， 这样呢才能够找到就是同道中人。 对，就是最好啊，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么一段征婚启事呢，人家一听就对您这个本人啊有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认识。 对， 而且是正确的认识啊。 对，尽量就是能够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啊。 您比如说下边这位啊，这中国好朋友，这是替好友的儿子征婚，而且人家写的这个是吧，就挺详细的， 还比较全面哈。 说好友的儿子呢是87年生人啊，还是5月份的生日，身高1.75米，体重68公斤，长相嘛一般人 啊。这是您觉得还是人家自个儿觉得呀？ 就普通人嘛，是吧？你说长得跟大明星似的，到不了那程度。 大明星也不是都好看，眼睛是小眼睛， 是吧？你要万一长得跟范伟似的，是吧？ 范老师，对不起啊。 我觉得肯定范老师不怕这个。 就说你自个儿吧。 就肯定比我帅呗，对吧？学历呢是专续本，在一家大型超市工作。人家啊，爱好比较广泛啊，喜欢什么呢？打球。喜欢打乒乓球，喜欢打篮球，喜欢看电影，会关心人，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偶尔抽烟，不喝酒啊，有独立住房，在这个车子摇号的过程当中呢，还在摇，是吧？在这个平台上呢，要寻找的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未婚姑娘，可以比男孩呢小5岁以内，身高不低于1.60米。学历呢大专以上，最好是北京户籍，有稳定的工作，是真心想成家的有缘人，其他的呢那就随缘了。联系电话啊，这是妈妈的电话，13683519686，13683519686。 3519686。 嗯， 从第三者的角度啊，写这个人的情况的时候，他会不会更客观，给人的感觉？你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征婚的人，我写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多少有点老王卖瓜的嫌疑。 有时候你容易，有时候还容易悠着，是吧？哎，不好意思， 对，不好意思啊。这要是大鹏来形容我，哎，那就没法听了。 要是我形容你呢？ 哎，那我 就更没法听了。 哎，要了命了，反正我是没活路了。 没事，反正你这征婚的事儿我包了。 咱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第三方的这个评价相对来讲应该算比较客观。 对对对， 哎， 嗯，不过他这个写的叫做偶尔抽烟不喝酒，我倒觉得你要挑一个还行。 偶尔喝酒不抽烟， 哎，偶尔喝点小酒不抽烟， 哎，我相信 还是能接受的啊。 如果要有了心仪的姑娘啊，这烟根本就没工夫抽了。 嗯，这该改的毛病都改了是吧？ 哎， 我倒是觉得。他这是车正在摇号中哈， 嗯， 如果这摇号中的和刚摇上号的能够凑成一双， 啊， 确实挺合适， 是吧？ 至少在这方面还挺合适，哎。 你这都在这给人撮合上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嗯， 是老北京人，西城人，87年出生的， 哦， 身高1.9米，大高个儿啊， 嗯。 他是事业单位工作，编制内的，为人踏实靠谱，开朗健谈，家里有独立住房，有京牌车一辆， 哎， 还强调是京牌车啊。 那当然了。 嗯，平常是爱好看电影，喜欢球类，自驾游，爱看书，喜欢旅游，还喜欢健步行。 你看看。 嗯，不吸烟也不酗酒。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21到31岁之间，身高在1.65米以上，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孝顺父母，并且是真心想成家的女士。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79181078，微信号码是79181078。 哎，这位男士，这个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啊。高大威猛， 嗯， 这个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好吧，高大是高大了，嗯，这威猛哪体现呀？ 你爱好打球啊，经常跑步啊，怎么可能不威猛呢？ 啊， 对对， 就这么个威猛啊！ 哎， 啊，这是他说的啊， 就是有这个体育的爱好，这个身体啊，一般都是非常健壮的。 对，因为他没有写具体体重嘛。嗯， 哎，对对对，接下来再看这位男士啊，也是北京人，有独立住房。出生这是1995年呀， 嗯， 啊，好年轻啊，啊，是一位 IT 工程师，年薪听清楚了啊，年薪10万， 年薪10万平均到每个月 啊，就是作为年轻人来讲，这已经是很。95年 啊，他看您可能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对啊，比我儿子才大1岁。 而且你想，他这种工作可能到年底会有一些奖金啊、分红之类的。 23岁呀，啊， 对， 这现在这个黄金一般的年龄。 对， 身高呢1.75米，体重178斤，这个和我是一个类型的。大专学历，性格内向，希望对方啊，希望那个征婚的女方啊，也是北京人，本科学历，年龄。不要超过26岁，啊，身高呢在1.55米以上，体重在120斤以下，皮肤要白一些，性格呢最好外向一些，啊，这位征婚的男孩留的是微信号，是 徐志发， 如果是这么发音的话啊， 嗯， 是汉语拼音的徐志发，啊，然后后边是66。啊，徐志发66，这是他的微信号。 徐志发的汉语拼音全拼， 汉语全拼啊。如果写成那个英文字母呢，就是 XUZHIFA66。 好，再来看几位女士啊，下面这是89年出生的北京女士，未婚，身高1.65米，体重105斤左右。 嗯， 长相秀丽，身材姣好，学历是本科，目前从事的是设计方面的工作。家里情况呢是三口之家，没负担。女儿性格开朗大方，稳重踏实，待人真诚，平时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影、游泳，还喜欢旅游。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1983年之后出生的，本科以上的学历，事业上有计划且具备能力的。 就是你就可以，你现在不是公司的股东大老板， 嗯， 但是你有这个开创你自己企业的计划啊，并且呢你正在这个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这个往这方面走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你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这就是潜力股。 你说我理解对吗？当然咱不一定说仅限于什么大老板啊，说这一类的 事业上有计划，不见得说非得去当公司大老板啊， 哎、对对对， 当大咖什么的，就是说你有、 哎、 你得有上进心。 对， 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有。是有潜力股的。 哎，你比如说我要开创我的一个工作室，是吧？哎，我要去成为一个歌手啊，我要参加好声音比赛，我要拿奖、 嗯、 等等。 就有目标且有能力、啊、 人生的目标。 好，还有呢，就是感情上要踏实有原则，注重健康，喜欢运动，身高要求在1.76米以上，人品得好，有稳定的工作，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最好有独立住房，在北京城八区，未婚男士。如果是特别优秀的，有北京户口的，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外地男士也是可以考虑的。 哎， 嗯，得是特别优秀的啊。 没错，人家这交往呢，就是以结婚为目的啊，这个是非常的实在的这么一种这个提出来的要求。 好，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522733463，13522733463。 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北京女士啊，1988年出生，身高1.70米，本科学历。这个人她的这个感觉呢，就是简单善良。社团财务工作很稳定，经济很独立，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很广泛，比如说像什么旅行啊、美食啊啊。想要寻找一位靠谱、孝顺、身心健康、家庭温馨、工作稳定、学历本科或本科以上的、身高1.75米左右的、1983年以后出生的北京未婚男士，最好有独立住房，希望可以聊得来、三观基本一致的那个他，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啊，这个留了的这个就是女方的微信啊，女孩的微信是LM827A， 啊，这个可能对于他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LM827A， 嗯，这是家长留的女儿的 微信 的方式 啊。 好，我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家长为女儿证婚，女儿是北京人，89年9月出生的，本科毕业，身高1.65米，体重55公斤，是一名国企的会计。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孝顺父母，活泼开朗。对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76米以上，本科学历，北京人，有房有车，工作稳定，能够孝敬父母，阳光正气。有意者呢，请通过13621109464的电话联系。估计这也是家长的啊， 嗯， 13621109464。那么来电呢，请说明是京城帮帮团。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连着两个了，好像前面也有啊。这征婚的女孩啊，都是做这个财务工作或者财会工作， 嗯 啊，这个是不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啊？这个接触的男生相对来讲少一些。 对，我们这里的财会工作人员还是蛮多的，男生这个 IT 的也是挺多的啊。 哎呀，这个希望他们两方面的这个企业呀、单位啊，能不能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这样的活动哈、 搞点这种。 职工创造一个这个是吧相知相识的机会。我记着过去这个老有这个单位啊互相搞这种青年之间的这种联谊活动， 嗯， 哎，这个其实挺有助于他们的这个婚姻和恋爱的。 现在都顾不上了呀、 哎、 现在都通过各种平台还有网络什么的， 自己也有很多的途径了。 对，但是有些是收费的。 对、 我们就不收费哈。 对、 我们是公益的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北京女，83年出生，未婚，身高1.67米，体重56公斤，学历是硕士，从事的是翻译和文案类的工作。她是英语专业8级，那水平还是挺高的哈。西语为高级。 对。 性格好，单纯直爽，平时喜欢音乐，休闲的时候呢，喜欢出去旅游，能够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对对方的要求是，首先得跟自己有缘分， 嗯， 但人家不先提房和车啊，人先提这个缘分。然后呢，是性格得好，脾气温和，没有不良嗜好，要求身高在1.75米以上，最好是北京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年龄差距在6至7岁之间。电话是15611587050。15611587050。 嗯，咱们再来看一位母亲为女儿征婚啊，这样的信息是北京女孩，85年9月出生，身高1.67米，统招本科学历， 国企管理工作啊，是一位工程师，收入万元，我理解应该是收入的月收入是过万的。要求男方呢是38岁以内，1.75米以上的身高，学历呢要本科以上，人呢最好是诚实重感情，有上进心，有担当，最好啊有独立住房。留下的是这个母亲的电话啊，13391630641，13391630641。 你不是说咱这会计多吗？咱们这又来一位会计啊。女，88年出生，本科学历，公司的会计。 哇， 身高1.56米。本人孝顺父母，通情达理，传统的三口之家。目前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职。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要求有责任心，有担当，能够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有共同的语言。微信号码是13717527727，13717527727。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今夜的月光特别明亮，而我的心却一片荒凉，异乡的夜总那么漫长，看不清来时路在何方。昨夜我梦回旧日时光，在你的身边静静的躺，我们曾一起轻轻的唱，唱着那未来的美好梦想。 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

父亲是国企退休的工程师，母亲呢也是国企退休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并且身体健康，家庭呢没有什么负担。这位男士想要寻找的是未婚、传统、善良、能共同经营未来的家庭生活、婚后想要孩子的女士啊。特别说明是年龄呢比他小8岁以内啊，户籍和身高等等其他的条件不限，重要的是能不能合得来。这位征婚的男士留下了他的电话啊，和微信是同号，13522795906，13522795906。 嗯，后面还写了一句啊，无聊者勿扰。 对， 确实啊，咱们得承认有那些无聊的，而且就是、各大征婚的平台都会有好事者，都会有无聊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嗯， 发现是无聊的，果断删除。 没错，嗯。好，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啊，还是一位男士的征婚信息。这位男士呢38岁，未婚，爱好广泛，是北京人，朝阳区的户口，爱大自然的风景，普通的工作，性格内外兼有，通情达理，要求对方善良顾家，户籍不限，只要年龄相仿的有缘人就可以。他的电话是15801532852，15801532852。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82年出生的，身高1.75米，体重是80公斤，身体健康，大专毕业，本人不吸烟也不酗酒，生活简单，为人大方，目前是自营工作，从事的是旅游行业。 嗯， 那有可能是 自己开个旅行社。 哎，热爱生活。家里面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从小呢受到很好的家教，目前呢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是独自一个人在打拼，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对于爱情的向往呢，他是这么写的啊、希望遇见一位温柔贤惠、通情达理的且身心健康的女士，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啊，最好是定居在京津冀周边的，近距离呢便于两家走动，其他看缘分。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 zy003888， zy003888。 嗯，微信号特别好记啊。刚才你说到年龄不限的时候，稍微的有点虚哈、啊。其实我觉得他这年龄不限也应该是 上下差不多吧。 哎、对，在他这个、这周边左右上下差不多的这个范围之内。啊，真是太差距太大了的话，恐怕这个也不好谈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那接下来呢，这位男士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我一看就是一直来直去的爽快人啊。人家写着为自己征婚，本人男，北京人，88年出生，身高1.60米，在宣武有平房，自己单住，啊，是一位职业摄影师，收入呢目前这个月收入他写的8000。喜欢看电影、旅行、看书、打球，对另一半的要求呢是真诚善良，聊得到一起，彼此能够信任，真诚想结婚的女士。那么北京外地的这个户籍呢都可以，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也是留了微信号啊，是 ZL39397971， ZL3939797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几位女生。下面是35岁的一位女士，身高1.6米，体重是98斤，未婚，学历是本科，工作是一名老师，评价是优秀的老师。 哎， 本人就是学教育的啊。 嗯， 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佳，是家中的独生子女，爱好弹钢琴，喜欢游泳，练瑜伽，看书，属于能动能静的人。 哇， 在二环旁边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33到39岁之间，身高在1.7米以上，北京户口，本科以上的学历，不抽烟，真心想成家，智慧型的男士。 嗯， 智慧型的男士是？ 哎，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啊，比如说像我啊， 你是真不谦虚哈。 然后我这身高还接近啊，接近、 嗯。你的智慧是在脑子里还是在肚子上？ 我的智慧都在嘴上的， 全身都是智慧哈、 哎。 好，希望找一位智慧型的男士啊。 嗯。 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的号码联系啊，微信号是。13439462617 13439462617、 嗯、这位女士她的这个情况啊，咱们这个看这个介绍的来看，是应该是非常成熟稳定的那种 老师嘛、 哎、 学教育的嘛、 哎、而且人家这个就是她对于生活的那种理解呀、嗯、还有她安排生活的那种能力，我觉得肯定特别强啊，这个肯定一切的东西在他这儿都是有条不紊的那种，所以呢这个他希望这个男士哈、啊、比他能够更有智慧，我觉得这个要求还是挺独到的啊， 比优秀老师还得智慧的男士、哎、那得是 也挺难做到的好吧，最起码您得是博士后的这感觉呢，这是 那也不一定， 不仅仅包括了智商，我觉得他这里边他这个智慧里边可能还包括很高的情商，哎，要不然咱们生活当中会常说一个你 hold 不住的， 对，而且智商情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跟学历呢你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哎、 但是绝对不能说拿学历这个事儿来衡量， 不能跨等号，不能去直接衡量、 哎、有很多学历很高的人、嗯、他未必情商很高，待人接物我看也真的是不怎么地哈。 你碰上什么样的渣男了，让你有这么深的感慨， 往这儿看 又看我好吧，接下来咱们再看这个，又是一位同事在给同事的女孩， 嗯，通过好同事是吧、 哎、通过好同事啊，这位他介绍的女孩呢是81年出生啊，身高1.63米，大学本科学历，在外企工作，收入稳定，性格开朗外向，热心过日子人啊，要找一位40岁以下，无婚史，大专学历以上，有稳定工作，人品好，正派，身高1.75米以上的男士为伴啊。为什么性格开朗外向的女孩那、啊、她还老找不着对象，一般外向的女孩是吧，跟人交往啊朋友应该都比较多呀那种、 嗯、其实对象不难找，但是合适的对象、 嗯、 或者说合适结婚的对象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哦、还得看缘分， 嗯 啊、哦、好吧啊，这位同事的女儿，他给这个就是给同事女儿征婚的这位留下的电话，他也没有说是这个女儿的还是他的还是他家长的，反正留了个电话啊，您打一试试，13683585688，13683585688， 什么叫打一试试啊？ 你 打一电话问问， 哎，就问问，你打通了以后先问一下，哎， 试试就试试。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也是为朋友征婚， 嗯， 是84年的一位女士， 哦、 身高1.65米，未婚，北方女孩。北方啊，北方这片的啊、 嗯、 公司职员，业余爱好呢喜欢瑜伽，喜欢读书，喜欢逛博物馆，也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32到40岁之间，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是未婚的，不抽烟的男士， 特别要求不抽烟， 嗯，微信号码是 circle、 嗯、 CIRCLE circle 516 CIRCLE516，请注明帮帮团。 嗯，哎呀，这个为朋友征婚，这个朋友，其实我对这个朋友很好奇，你是一位男士呢还是一位女士呢？啊，女士有可能是她的闺蜜是吧，嗯， 男士也可能是闺蜜啊， 啊，男闺蜜， 蓝颜知己嘛， 啊， 就是异性之间的好朋友， 为啥自己不试试努力努力呢 那有的时候就是适合做朋友， 哦， 未必适合做情人，现在很多都是、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男闺蜜的、 哎、你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妙呢，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奇妙，哎呀， 爱情就是这么奇妙， 好吧，这个的我当然我这也是瞎猜测啊，这开个小玩笑，就说其实条件还挺不错的啊、 嗯、 好，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女士啊，这也是帮助朋友征婚啊，这位女士呢是1982年出生啊，就是被征婚的这位女士啊，她未婚啊，身高1.64米，体重55公斤，籍贯呢是辽宁，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2年，自己有房车呢在摇号中， 这也算是新北京人了， 哎，对对对、 嗯、 工作稳定，生活习惯健康，爱好旅游，读书，运动，健身，摄影，哎，喜欢小动物，还喜欢看电影，还喜欢 做菜啊，他不是他就写了一个喜欢中国菜。那你是喜欢做菜呢还是喜欢吃呢？ 都喜欢呗、 啊、好吧，都喜欢。 嗯，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性格阳光善良，坦诚上进，温柔洒脱。哎呀妈呀，您也把这个所有的能想到的好词儿您全给用上了吧，简直太完美了这位啊。他的择偶要求当然也不低啊，要求品行端正，身心健康，身高1.70米以上，最好是北方人，性格阳光善良，懂得包容，有在北京长期生活的规划，有稳定的工作或事业，最好有独立的住房。但是呢，人家打了一括号，写着非必须啊，这是最好有，不一定非得有，我理解的对吧？ 嗯， 有意的朋友可以直接加这位女士的微信，她的微信号是 风对 或者凤啊，这个拼音 FENG， 后边是一串数字9309135。凤的汉语拼音的全拼9309135。 嗯，它后面有一条挺有意思的啊，股民勿扰 啊，对，股民勿扰， 就是不喜欢炒股的男士哈、啊，这是不是以前这个有什么故事哈、啊？或者炒股受过伤害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1987年出生的，身高1.65米，籍贯是河北，学历是硕士，是一名工程师，目前在北京工作。性格温和沉静，善解人意，平时喜欢运动，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欢动漫。对对方的要求，京津冀男士都可以，年龄是80到89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72米以上，性格成熟稳重，有责任感，没有不良嗜好，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打算长期在北京发展，最好有北京户口。 嗯， 微信号码是 QQ4999-0347，微信号码呢是两个 Q4999-0347。 嗯，下边这位女孩呢是31岁，身高1.62米，体重110斤，学历是大学本科。女孩文静大方，知书达理，廊坊户籍，但一直在北京工作，家有住房。有意寻找一位在北京工作和发展的男士，要有正式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尊敬长辈，36岁以内。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这应该是电话号码啊，15901445169，15901445169。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女士啊，是48岁的一位女士，东北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本人形容五官端正，性格开朗，目前在北京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相当，人品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户籍不限。联系电话是15010801993，15010801993。 好，接下来呢，这位女士是65年出生，北京户口，朝阳区，身高1.65米，体重130斤，退休。收入，他自己写了一个糊口的状态啊，善良孝顺，识大体啊，想找一位稳重睿智，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的，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性格开朗乐观的男士为伴，年纪呢要求在60岁以内。这位征婚的女士留下了微信号18511002451，18511002451。 嗯， 人家说了不符合条件，您就别联系了。 这要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写这么一个收入糊口哈，你就会觉得 啊 挺有意思的哈。啊、您怎么糊口啊？您是天天吃牛排糊口？ 对， 天天去五星饭店糊口？那看这年纪啊，写收入糊口呢，应该就是比较正常的那种。 哎，对，就退休金嘛， 居家过日子哈。 嗯，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北京人，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学历是中专，身高1.6米，本人性格开朗，为人正直善良，是本分会过日子的女人。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56岁左右，脾气得好，热爱生活，身体健康，有住房，有医保，北京籍男士，说希望和你一起共度夕阳红。 嗯， 电话是13261097597，13261097597。 好，刚才呢是几位女士，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几位男士的征婚交友信息。 这位男士呢，他没有说年龄，但是他有一个形容，说正当壮年。这正当壮年应该我理解就是在45岁到55岁，或者说甚至到60岁差不多之间的这个这个壮年嘛，对吧？ 好吧，身体好都可以算是。 哎，对对对，你要说这个再往上，那就该步入老年阶段了。如果按现在的标准说啊， 嗯，这位心也够大的。 哎，没错， 也不知道您这壮的多少年了， 四五十岁吧。对， 关键是您让我们猜的话，人家征婚交友的女士，人家人也跟您猜， 是吧？ 所以呢，基于对其他女士的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啊，我们跟这位男士说一下，就未见得您不认真，可能您头一次发或者说头一次听节目，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不知道怎么写啊。 嗯， 这个性别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啊。 哎， 就您写一正当壮年，这忒不合适了。麻烦您呢，重新把个人信息呢再补充一下，包括您的学历啊， 嗯， 还有您目前的这个工作状况啊，以及家庭状况， 啊， 还有就是性格特点什么的，把它补充全了。 就您写这两句里边好，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啊。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把信息补全了就可以了。 对，关键这壮年，我们这实在猜不出这是多大范围哈。 我们需要 您给自个儿画的圈也忒大了哈。 对，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精确的信息转达给我们的团友朋友们。 嗯，麻烦您重新补充一下啊。 嗯， 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写的就很全。 哎，您就可以拿它当个模板啊。 嗯， 这位北京男士，66岁，大专学历，从企业退休了，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有独立住房，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本人呢，喜欢文学，喜欢旅游、运动、音乐，希望寻找一位58到63岁之间的，皮肤白、身材匀称、喜欢旅游、有相同价值观的女士为伴啊，没有地域要求。这位朋友呢，留下的是微信号13701286262，13701286262。特别说明，请注明帮帮团。他而且还说我在每天有100多篇游记，还有本人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作品，欢迎您去浏览。这个每篇应该是一个公众号什么之类的啊，美丽的美，篇章的篇。这个您联系了以后呢，您问问他这个怎么看呀，啊，怎么读啊，您可以先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一下这个人，我觉得也挺好。 好， 嗯，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1964年出生的一位河北男士，他是82年当兵，然后呢到了华北石油炼油厂工作，后来在2000年呢又回到老家。离异之后呢，孩子由对方带，他本人呢有医保，目前呢还没有退休，在北京打工。 嗯， 身高是1.79米，体重是69公斤，学历高中，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喜欢干净，不抽烟也不喝酒，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这是他对于自己的评价啊。 没错， 平时呢喜欢外出旅游，本人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脾气好，愿意和你一起做家务，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65米左右，体重在55公斤到65公斤之间，喜欢干净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户籍不限，微信号码是13501163457，13501163457。 好的，那接下来呢，又是一位女士的征婚信息，她是1962年出生，属虎，北京人，住在海淀区。身高1.65米，体重58公斤，身体健康，体型匀称，大专学历，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家独立生活，不用带孩子，已经退休，有医保，现在呢还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并且是这个公司的讲师，性格开朗，心态好，喜欢运动，食疗养生，自驾游，有房有车，想要寻找一位身高1.75米以上，年龄在56岁到62岁之间，诚信讲理，有素质，有责任心，有爱好，有男人的气魄，身体健康，有医保，京城有独立住房，想拥有快乐幸福晚年生活的男人为终身伴侣。这他这个定语非常的长啊。 好多 啊。对，离异或丧偶不限，非诚勿扰。他的联系电话是18500204765，18500204765。 最后一位女士，北京人，今年55岁，未婚，